台北股市今天带量下杀，收盘重挫660点，跌幅 6.31%， 来到9806点，创下近18个月新低，成交金额放大到了2053亿。美国股市重挫拖累亚洲股市跟着跳水，台股今天以下跌194点开出之后，大约一分钟随即狂泻了500点，跌破了万点关卡，盘中惨跌668点，创下了史上最大跌点。市场恐慌气氛蔓延，投资人信心溃散，指数收盘大跌660点，也创下了史上收盘最大跌点，高达555家股票跌停。今天市值大约蒸发1.98兆，若以累计开户人数1017万7432人计算，平均每位股民今天资产减少近20万。尽管国安基金今天下午才会开会讨论要不要进场护盘，但是政府基金周一已经拨款了420亿给7家代操业者。代操投信业者指出，周一接到政府通知之后，资金马上到位，透露出了政府已经为今天股市惨跌预做准备。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1036点，跌幅4.41%，22469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85点，跌幅3.84%，2143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25点，跌幅4.6%，260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421点，跌幅5.26%，758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03点，跌幅3.83%，2518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93点，跌幅2.97%，3038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31.117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1.49角，成交金额11亿7900万美元。日元现在112.13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560美元。行政院监察院质疑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违反宪法、民主国和法治国原则，申请释宪。大法官认为监察院不具备专属申请释宪资格，决议不受理。司法院秘书长吕太郎今天在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上指出，大法官都是依照大法官审理案件法的要件，依据现行的大审法结构，哪些机关人民可以申请大法官解释，都设有门槛要件。如果没有门槛，全部案件挤到大法官这边，大法官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以这个案子来说，第一，监察院行使之权为纠举弹劾，弹劾与纠举对象都不包含立法委员，立委的行为还有立委制定的法律，不是监察委员行使弹劾与纠举权的范围。第二，不当党产条例本身不是监察院行使监察权的范围，监察权行使不必适用这个条文。不当党产条例规范的是党产会怎么运作，这些与监察委员没有关系。第三，大法官会议特别提到，假设不按照大审法审理，同意监察院可以提出释宪申请，就变成了宪政问题。立法院通过的法律，监察院可以随时挑战，再到司法院，这在五权分立的宪政体制是不适宜的。现行宪法没有规定监察院可以监督所有法律违不违宪。农田水利法草案争议不休，全国10名农田水利会会长今天联署陈情，要求农委会撤下预告公告。联署的水利会会长强调，不反对水利会改制为公务机关，但是水利会财产收归国有可能违宪，也担心政府取得水权之后优先提供给工业区，影响农民权益。农委会农田水利处副处长陈衍元回应，农田水利事业因应气候变迁，加上有些水利会运作困难，依法改制，整个过程透过立法院处理，也会跟水利会沟通，没有违宪的疑虑。陈衍元同时承诺成立作业基金，专款专用在农田水利事业。水利法用水顺序也没改变，民生第一，农业其次，未来水权由农委会的农村及农田水利署分署申请，规划灌溉制度不会影响农民水权。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东北季风影响，今天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台北市山区都不排除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新北市山区也可能降下局部大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从工作跨到娱乐，都市跨到森林，跨界让生活没有边界。 Toyota Prius C Crossover， 个性运动外形，车身加高，眼界更高。日本原装进口 Prius C Crossover 耀动上市，再享 Hybrid 电池八年或十六万公里保固。 大家都去 Mahi Mahi 的家啦！纳洛安大酒店探访 Mahi Mahi 知性之旅，带您畅游海岸线，认识台东海洋之星鬼头刀的故乡。台东亲子旅游好去处，赶快来订房！畅游台东，首选纳洛安集团，订房专线0800239888。 工商服务，各位听众朋友、父老乡亲，大家好。阿公阿妈拢在讲，甲因阿公话拢未通，因为即卖因阿台语是土土土，半句台语拢听无，真正是讲甲好伊捌，目头好拍干。我讲乡亲呐，老师有在讲啊，今年听方南强台语讲堂，家己讲俗语，佮互你学台语，阿公阿妈拢欢喜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互你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许如云。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And he was six. We rode on horses made of sticks. He wore black and I wore white. He would always win the fight. Bang, bang. He shot me down. Bang, bang. I hit the ground. Bang, bang. That awful sound. Bang, bang. My baby shot me down.Seasons came and changed the time. When I grew up, I called him mine. He would always laugh and say, Remember when we used to play? Bang, bang. I shot you down, bang, bang. You hit the ground, bang, bang. That awful sound, bang, bang. I used to shoot you.Music played and people sang. Just for me, the church bells rang. Now he's gone.I don't know why, and till this day sometimes I cry. He didn't even say goodbye, he didn't take the time to lie. Bang, bang, he shot me down, bang, bang, I hit the ground, bang, bang. That awful sound, bang, bang.My baby shot me down. 2:09，2018年的10月11号，我会记得这一天的。美股大跌831点。台股不遑多让，重挫超过 600点。 再也白啦，接听没通电话，密码别无码， 叠对叠的地方，心肠如战场，我只是公平，你是独生女王，讯息一度不会忙什么忙，手机跟谁暧昧讲了又讲，时间没说晚安才明天亮，可是刚打来的是我妈妈，你爱的好傻好傻好傻，快逃吧逃吧，我真的好傻好傻好傻，越爱越尴尬，你爱的好傻好傻好傻，我好怕好怕，逃不了你的陛下雪下，爱大大逃杀， 快逃吧，好傻好傻好傻， 没常常说情话是没放心上，没事说你好话要小心又假，马吉的吉他也被你绑架，随时任性下杀千刀万剐，年华多名连环打了又打，适当更改经常放了又放，整天沉沉查查累不累啊，不如痛痛快快给我一枪，你爱的好傻好傻好傻，快逃吧逃吧，我真的好傻好傻好傻，越爱越嘎嘎，你爱的好傻好傻好傻，我好怕好怕，逃不了你的陛下雪下，爱大大逃杀，枕头泡一生一世一辈子逃不了你的爱， 杀杀杀杀， 你爱的好傻好傻好傻，快逃吧逃吧，我真的好傻好傻好傻，越爱越尴尬，我用力逃亡逃亡逃亡，却发现怎么一个人流浪如此荒凉，说爱吧好傻好傻好傻，不逃啦逃啦，我感觉好笨好傻好傻，做个大傻瓜，管他情话神话废话，永远陪你讲，陪你宅在家，直到天荒。我在你身旁就是天涯，死在你手上才叫天堂。爱大大逃杀。 2:13，快逃啊！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我是 DJ 欧马克，今天两个小时在这里陪伴着你，今天来到星期四。 你哭得太累了，你伤得太深了，你爱得太傻了，你哭得就像是末日要来了，哦哦哦，所以你听慢歌，很慢很慢的歌，听它心如刀割，是不是应该换一种节奏了？哦哦哦，不要再问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谁是谁非，谁又亏欠谁了？反正错了，反正输了，反正自己陪自己困了。我不管你是谁的，谁是你的，我是我的，让心跳动次动次动次动次感觉握着。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让音乐动次动次动次动次快要聋了。不管了，不想了，不等了，不要不快乐，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人生分分合合，爱情拉拉扯扯，一路曲曲折折，我还是期待明日的新景色。哦哦哦哦，反正都释怀了，光棍都恋爱了，悲剧都圆满了，每一个争执都被祝贺。 起陪自己快乐。我不管你是谁的，谁是你的，我是我的，让心跳动次动次动次动次感觉活着。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让音乐动次动次动次动次快要老了。不管了，不想了，不疼了，不要不快乐，伤心的人别再难过。心跳动次动次动次动次感觉活着，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让音乐动次动次动次动次快要老了。不管了，不想了，不等了，此时黑此刻不得不去关注快乐。不管了，不想了，不等了，不要不快乐，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今天伤心的人不要听慢歌，让我们开心一点。哎，其实呢，在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天周一到周五的下午这两个小时，都是希望你开开心心的来听，来收听飞碟联播网，或是上飞碟联播网的官方 APP， 我们向全世界放送。不管你在哪一个角落，都欢迎你上来跟大家说声嗨。 Stay tuned with UFO Network. Bang, wee, that's hot. wore black and I wore white. He would always win the fight. Bang, bang, he shot me down. Bang, bang, I hit the ground. Bang, bang, that awful sound. Bang, bang, my baby shot me down. Tell me something, girl. Are you happy in this modern world? Or do you need more? Is there something else you're searching for? I'm falling. In all the good times, I find myself longing. Lady Gaga 布莱德利库珀百分百完整现场演唱收音，携手打造年度最佳音乐爱情电影。 对操刀，一次收录电影原创歌曲及电影经典对白。一个巨星的诞生，电影原声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温温坦探温问101文具开放加盟，到租一百五十万，让你稳稳稳。101文具天堂，轻松开。加盟专线0922-399-101，0922-399-101，0922-399-101。 爸比，这是我跟妈咪一起做的菜哦。 哇，做完菜厨房还这么干净啊！ 有 HCG 陶板厨具，房屋耐用易清洁，让我们更爱进厨房做菜了。 HCG 陶板厨具和系统柜，时尚耐用好收纳。现在买厨具系统柜送免治马桶座哦！ 请洽全省 HCG 合成生活馆，或拨0800-589-189。 老板，这是20股的、哦、 是的。 美奶精、香精、麦芽糊精， 是的。 满满30纤维的谷物精华， 是的。 20股都是有机认证， 没错，规管有机。 哇，太不简单了。 简单简单很简单，有机田有机多谷植物奶现在特惠中，一罐只要950元，还买二送一耶。 简单的有机田多谷植物奶，提供你不简单的真实谷物营养。0800-880-038。 我是张信哲。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飞越 Networks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Sometimes it's hard to face reality. might get mad at me. Oh, oh. Sometimes it's hard to face reality. Should've been adjusted to my lif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tay away for the last time. Now you're standing right in front of me. It hurts me to know that line. Trying to protect your feelings. You've been in between the lines. Hope your heart is dirty healing. Sometimes it's hard to face reality. Oh, oh. Even though you might get mad at me. Oh, oh. Sometimes it's hard to face reality. Don't be afraid to stand alone. Don't be afraid to stand outside your comfort zone. I know it's hard away from home. And it ain't easy all alone. Relationships over the phone. Talking to your significant other all night long. Sometimes it's hard to face reality. Oh, oh. Even though you might get mad at me. Love and death are quite similar, how they come and go like cat burglars. Reality is kinda hard to face, like actual facts, it's a flat earthers. Rain's a requirement for flowers to grow, and pain's a requirement for power to grow. It's a miracle how one could change from one what was just hours ago. Such is life though, it's just a cycle. The bigger picture and the smaller picture, exactly the same, it's macro micro. Crack your atom and let your light glow. One day you could be the king of pop, and the next one just be wacko Michael. It's human nature, just like he told us, let's face reality, crack the cycle. No, it hurts to see the truth in your face. Circumstances bring you down to your knees. Go on and cry in ocean, but don't drown in it. Enough to put your heart at ease. Oh, don't lose your self-esteem. I apologize for being a man. It's way harder than what it seems. Sometimes it's hard to face reality. Yeah. Sometimes it's just too hard to, so hard to face reality. 有的时候就是很难面对现实，但是该怎么办呢？现实就是摆在那里，你没有办法面对，你还是得面对的。2:29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今天呢，因为来到了星期四，那这一季就是在冬天的这一季，这个星期四呢，玛丽都要去做音乐下午茶，所以呢，这个礼拜四呢，就会是我一个人在哥哥妹妹有意思，送上好听的歌陪着你。 Fuse fits a playlist. Hit you on the high or low. Don't matter what day it is. I ain't tryna hide imperfections from my inner place. There's no way to overcome it. What's happening is possible to death. Just to be here. Just a middleman. Got me out of business plans. Now I'm just a riddle man. Tell me where to go. I am there. Feel it, man. Relax, hit the button, man. Play the chat, you understand. Everybody broke and wanna poke you. I'm the middleman. Got me out of business plans. I'm just a riddle man. Tell me where to go. I am there. Middleman. Got me out of business plans. Plans. I am just a riddle man. Tell me where to go. I am there. Fulfill it, man. Relax, hit the button, man. Play the chat, you understand. Everybody broke or wanna poke you. Just to the camp, refilling up all the cans. It's a scam, it's the jam. You mistake, they pulling, but we got it out. Evil when the sea drama pop contest. I'm mentally black unless bombs up the dark. Dark spirits invest. Everything is good to that ask is basic. Intellectual and sexual, we're not adjacent. Friends and enemies, honeys in the main squeeze. That's beat with longevity and zebra bird out. Please see life from a different POV. Point of view, what I'm talking about. Riding eagle wings to win through. Get your cup full, you ain't tempted. It's still for your partner. Got you life. We get stronger, talking to the father. Check it out. Just dreams are drifting, charges. Flipping the world with some naughty stuff. just a middle man. Got me all up in his plans. I'm just a riddle man. Tell me where to go. And there, feel it, man. Relax, hit the button, man. Play the chat, you understand. Everybody broke, I wanna poke you. I'm a middle man. Got me all up in his plans. I'm just a riddle man. Tell me where to go. And there, middle man. Got me all up in his plans. I'm just a riddle man. Tell me where to go. And there, feel it, man. Relax, hit the button, man. Play the chat, you understand. Everybody broke, I wanna poke you. So they can't be filling up all the cans. It's a scam, it's a jam. From a state they call it, bro, it's something else. 穿上了 Nike 吸睛的鞋带，跟着 iPod 的节拍，开学的时候要慢慢来，跑步的时候我头脑空白，绝不能够白给了懒惰，留下大汗像转折般闪烁，跑步是我每天要干的活，好处是让我要活就要动，每天都要打起精神，出发在每天的进程。 Good morning， 早起的新人，这时间对我来说是 golden， 未过剩我回头看，有好多问题在我后面转，会不会是我跑得太慢，如果他们追上来了怎么办？ Can't stop running, running, won't stop running, running, not stop running, running, I'm just running, running, run. 烦恼不见所以 run, 压力在后面我 run, 什么都不想我 run, run, 我继续 run, 不管今天下雨 run, 不管流言蜚语 run, 都要面对问题 run. 我只能 Can't stop running, running, won't stop running, running, not stop running, running, I'm just running, running. 沿途的风景，内心间的空隙，我多吸点，调节着呼吸，听音乐，脚下才是经典。 我越跑，我越爽，好像有长翅膀， 不在意别人的眼光，我只在意前方是否显得痛。迎着风，我到底凭什么？眼看问题快追上我，他们围绕着我，烦恼着我，我燃烧着我的生命线。我跑快点，他们会不见我。按下 iPod 的 Power Song， Run EDC。Run. Can't stop running, running, won't stop running, running, not stop running, running, I'm just running, running, run. 烦恼不见所以 run, 压力在后面我 run, 什么都不想我 run, run, 我继续 run, 不管今天下雨 run, 不管流言蜚语 run, 都要面对问题 run. 我只能 Can't stop running, running, won't stop running, running, not stop running, running, I'm just running, running. 我跑到了尽头，到了顶峰，这里没有跟屁冲在眼中，所有问题被我抛脑后，风景美得像是一场梦，为它停留，不想皱虚伪的面具，不想留，我是不是在逃避什么？我不怕失败，终于想通，唯一的出口是往回走，忘记所有的恐惧，我不回头 Run, 问题迎面而来，像跌倒让我更强壮，面对所有状况把能量释放，我热得发烫， I run 和问题对抗。 Can't stop running, running, won't stop running, running, not stop running, running, I'm just running, running, run. 烦恼不见所以 run, 压力在后面我 run, 什么都不想我 run, 我继续 run, 不管今天下雨 run, 不管流言蜚语 run, 都要面对问题 run, run, 我只能 Can't stop running, running, won't stop running, running, not stop running, running, I'm just running, running. 两点三十四分，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欧马克。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很多人说今天的歌单是怎样，就是马克你到底是赔多少这样子，然后感觉出来什么我，用那个词叫什么，喜中带哦，含泪欢笑等等之类的。我自己本身是没有受伤啦，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在你在玩期货、在选择权权证跟在股票的人，很多人受伤了。今天是送给受伤跟毕业的大家的，希望你们振作起来。 但随着年龄增长，现实的枷锁向我压迫，逼着我低下头，无形的击垮我，让那杂七杂八的课业压力压下蜡烛，两头烧的生活过得邋里邋遢，才过两个礼拜就是职考，我静不下心，无法思考，取而代之竟是无名的愤怒，世俗的价值观谋杀了我的梦，我的创意，我的痛，我的丧气，我的天，怎能忘记我的家人劝我放弃，真的好不 不服气，但我无力的反驳，连自己都觉得没说服力。最后当我亲手撕裂自己编织的梦，撕裂有过前世的痛，一切原来全是个空。面对未来前途路，我的眼前全是雾，该选择走或走出左或右路，全都焉知祸福。你的天赐我由衷的羡慕，将课业音乐艰苦是我这种平凡人没福气能拥有的天赋。写这封信不期望你能解除我的迷惘，只希望你一两句话能给我信心和力量。请别忘记我们对你寄望，继续绽放你亮丽的理想。 Peace。 我觉得一个最幸福的人生，就是可以找到一个事情是你很有才华很有天分，而且在这个事情里面可以得到很大的成就感。但是要有这样的幸福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探索你自己才找得到。很可惜的是，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总告诉我们，就是要反复的赶快的把题目做得很熟，做得很快，都不要出错，在考试的时候才可以得到高分。所以我们已经习惯了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很快的得到答案，以至于我们在面对像人生这么重要的课题时，我们仍旧用着同样的方式在面对。所以当我们的爸妈，当我们的老师，当我们的社会对着我们说啊，你走哪一条路最适合的时候，我们就接受了，我们就屈服了，因为这样就不用再去烦恼，好幸福啊，好美满啊。但是这个想法真的是太傻太天真，因为终究这是我们自己的人生。20年后，当你过得很辛苦很心酸，这都是谁要去面对？是你自己要去面对。今天如果你就这么容易的去接受别人给你的答案，从来都不去思索自己最适合什么样的人生的话，那20年后承受代价的就是你自己。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自己的责任，你要去想，你要去探索，你要去试，你要去找出一条真正最适合你自己的道路。祝福你， 亲爱的，让我完全能够了解你的心态，也谢谢你对我的信赖。别感到意外，其实不只是你，像是故事书里那对羁旅父子般，面对抉择故事时比我也和你有过类似的遭遇，挥之不去的焦虑与遭遇，让视野失去了焦距，带着毒都毒不完的书到图书馆，想哭的无助感伴我度过无数晚，加上那凌乱的灵感在凌晨倾泻，清晨音乐在脑中回荡，将灵魂凌虐，直到身心俱疲，我即将窒息，放下所有身边事情，重新检视自己，才发现以往总因外在的诱因分心，却忘记扪心自问内心的声音。问题不在梦与现实，如何二择一，做好自己，让两条路线二合一。 You see， 该问的问题不是你想成为谁，而是最真的你要怎么活得最美，不必落入世俗对你的分类。 You are unique， 你就是你，你未曾分裂。抱歉我没解答，其实我也还在学习，人生之路还很漫长，别急，这迈向结局，即使充满疑惑仍旧要振作继续奋斗。就像我朋友米笑说，这叫做安于困惑。多年后的你将成为他人楷模，发挥才华给予希望，比我能给你的还多，给镜子里的你一点信心和志气，我相信你可以，就看你信不信自己。信 很多人都必须要靠标签来标定自己的价值，这样的人生真的是很可悲。从小到大，有人念完国中之后就想要考上最好的高中，考上最好的高中之后又想说一定要考上最好的大学，考上最好的大学之后又想说一定要进入最好的公司，不断的不断的靠着这些标签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很有价值很优秀的人。这样的人生一辈子就这样无穷无尽的一直找寻着下一张标签，无限的轮回着，就好像是无间地狱一样，很悲哀啊。为什么你一定要靠着这一张又一张的标签才能够证明你自己的价值呢？我认为一个人这一生只需要追求一张标签，那就是你自己的名字。今天当你告诉别人说我是某某某，别人立刻对你竖起耳听说，哇，这个某某某我听过，屌，这就是你的价值。你为什么要靠外在的标签来说服别人说你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呢？甚至你为什么要去说服别人说你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你自己的价值只有你知道，一旦你屈服了，需要靠外在的标签才能够衡量你自己的价值时，你的人生会过得非常的辛苦。然而当你探索认识了你自己，找到你自己的才华，自己的天分，你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知道你所做的事情是多么有意义的，然后在这些事情里面得到很大的满足，很大的成就感，这样的人生就是最快乐的人生。你不需要讨好别人，只需要讨好你自己，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熊仔找了自己学校的教授，就是叶秉辰一起做的这首歌曲，叫做《信 A Letter》。那这首歌曲呢，除了以嘻哈的形式之外，同时呢，就是致敬了 Eminem 之前呢，也就是做了一首歌《Dear Stan》。Stan 这首歌也是歌迷写信给他，然后他做成了一首歌。所以熊仔做的这件事情，更特别的是他找到了叶秉辰教授，然后做了一个很激励励志的 beat， 很激励励志的歌，鼓励大家把标签撕掉。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听到的歌曲 Roller Coaster， 2:45，飞碟联播网。我是 DJ 欧马克。送上一把爱神的剑，这首歌来自于 Cuban。Fashion killer, 자기한테뭐가잘어울리는지라는것같아그래서인지넌주위에남자가많어걔는너와시덥잖은데화를나눠해서 follow when they doing true so gotta throw them deuces chill with me or please help me cupid too bad too bad too bad too bad、yeah. You had to come without your friend. I've noticed you are uncomfortable. We can blow this off and go on a date. Yeah, 여태까지 만나본 사람 중에 제일 내 스타일. 자주 웃어줘 with the best smile. You got it, you got it. I'ma have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For real. 허공란 너 때문에 So I, my baby 이곳을 떠나기 전에 네 가슴 한가운데 막 깨끗 퍼레펙 can I shine 날려줘 빨리 Hey, you pay why hide it 주로 날려줘 빨리 My, you pay why you're wearing on What brand of jeans you be rockin' 잘 어울리는 청바지 또는 너의 걸음걸이 모습 마치 도스코 runway we got you 원하면 넌 catwalking they watching 보는 눈이 많을수록 you keep it 100 너도 안 모서 배운 거야 진짜 떨리지만 일단 하러 가고 있어 인사 too bad too bad too bad too bad you had to come without your friend I've noticed you are uncomfortable we can blow this off and go on a date yeah 대답해줘 가능하면 좀 빨리 커튼 굴해도 내 맘속은 난리 You got it, you got it. I'ma have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여기 허공란 너 때문에 They make so high, my baby 이곳을 떠나기 전에 네 가슴 한가운데 막 깨끗 퍼레펙 can I shine 날려줘 빨리 说走就走，有梦就梦，梦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 哦，千千万万脸孔 ，Tell me what you wish for， 一起跟着点头。 一走在十字街，一醉也分辨白与黑，有时醒，有时醉后忘了自己是谁。我也曾经迷茫，不明白何为远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怎会如此沧桑？每天想十年后到底会怎样告诉自己不太紧张专心注视你前方多少人还找不到想往哪远航你是不是从来没问你自己是怎么想什么事情让你记住能够让你义无反顾不管做的再多再久即使你不断迷路就算风景都变了样也不会轻易抓狂我只拼了个马身上也不曾放弃这梦想我不是为了你才会一直站在这里我跟你一样是给孩子都成着迷人们都觉得那山顶才是风景却忘了最美的风景都是一山顶 说走就走有梦就梦 It's time to go 我想大声说、哦、 流行嘻哈双人组合 STF 舒天福全新数位创作单曲 Time to go 说走就走陪你一起勇敢追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连续26年台湾商用车销售冠军的 Fuso 从小型中型到重型商用车及巴士完整的阵容一步接一步一代接一代陪伴您努力打拼 Fuso 坚持连续26年销售冠军的信念与您一起运转深耕台湾 Fuso Heroes 台湾 Heroes 总代理台湾戴姆勒亚洲商车，总经销裕益汽车。 Fuso Hero 风云英雄榜全民共选开跑了，快上网搜寻 Fuso Hero 来参选，投一票赢大奖。 OSIM 新闻快报，享受顶级四手按摩，不用飞出国，在家就能拥有全新 OSIM 四手天王按摩椅，业界首创四手按摩，两只手揉捏肩颈和腰背，同时多两只手按压臀腿，给全身双倍享受。更有业界唯一无限下载新按摩程式及音乐，让按摩永远都有新鲜感。周年庆更享优惠 ，OSIM 四手天王按摩椅，欢迎亲临体验。 OSIM UFO Shining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十月十五号起登场的是容祖儿。 我是陈世安。 有谁能在乎我？在乎我？在乎我？谁在乎我？每天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在他们放的烟火，我就像烟火疯狂燃烧过，还是要回到自己的角落，趁你没回头，趁背影寂寞，才敢把分手说得洒脱。也许该懂了这心酸心的，勇敢的爱还是输给猜测。可是我怎么了？站在了，停在了你的泪光之中，松开手我却那么痛。可你怎么了？坚强的微笑着，把月亮说很重。最亲爱的烟火，再见了，也请你带走我。既然没情啊，留不下我一个轮廓，把你的爱还给安静的天空，让汹涌的温柔随它去自由。最亲爱的烟火，再见了，也请你带走我。既然选择的不是我，我静静降落，把我的爱留给大地的辽阔，让我找回那个最自然的我。你不敢看我，而让我难过，沉默在他们放的烟火，我就像烟火疯狂燃烧过，还是要回到自己的角落。可是我怎么了？站在了，停在了你的泪光之中，松开手我却那么痛。可你怎么了？坚强的微笑着，把月亮说很重。最亲爱的烟火，再见了，也请你带走我。既然没情啊，留不下我一个轮廓，把你的爱还给安静的天空，让汹涌的温柔随它去自由。最亲爱的烟火， 再见了，也请你带走我既然选择的不是我，我静静降落，把我的爱留给大地的辽阔，让我找回那个最自然的我。再见了，也请你带走我既然美景啊，留不下我一个轮廓，把你的爱还给安静的天空，让汹涌的温柔随它去自由。最亲爱的烟火，再见了，也请你带走我既然选择的不是我，我静静降落，把我的爱留给大地的辽阔，让我找回那个最自然的我。最自然的我。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卓一峰，这首歌曲呢，也是他的新歌，叫做《再见烟火》。最自然的我，希望每个人呢，都可以找到自然，就是自己很自在的方式活着。哦，前提是当然不要伤害到任何人，你可以自由自在、很自信、很自然的活着，但是不要伤害到其他人。2:57，我们下个小时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 同样的价格，你会买新店永和还是中正大安？罗斯福路和平大道拓普，最后压轴2966-8888，拓普。 皮肤不舒服， 选择爱妥丽保湿敷料，可以帮助短时间内照护受损肌肤。 天天爱妥丽不含类固醇。 Atopy Clear 爱妥丽敷料系列。 卫署1期书1字D01065号及011230号，北市卫气广字D10604010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小时候看阿妈替邻居坐月子，总是将好几条牛奶鱼用文火慢炖，浓浓鱼香让人难以忘怀。现在迎接肚子里的宝宝，日方真传脆鱼精，记忆里阿妈的味道，天然牛奶鱼独家淬炼功法，满满营养精华，一天一包，对妈咪宝宝最好。0638422777，健康从脆鱼精开始。 大家好，我是小树。Dream Voice 未来经营室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室。 大家好，我们是 CT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行政院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认定中影公司为国民党附随组织，冻结资产之后，今天邀集中影协商。党产会发言人施景芳会后指出，未来中影需要的营运经费2个月提报一次，由党产会开会审议。 至于中影提到好几项投资计划正在洽谈，包括了中台湾影视基地 OT 案，还有中影梅花戏院整修，以及与学校的建教合作，党产会都要求中影尽早提报计划内容，由党产会审议。出席中影总经理林坤煌指出，不管中影还是辖下戏院的资金调度，未来都得呈报党产会。我们当然不喜欢这样，但他们还是要求这样。中影尊重政策，不过也将提出行政救济。当初向国民党买下中影的正威集团董事长郭台强强调，用一纸行政命令冻结中影所有资产，我们也是无奈。姑且不论他本人持有股份 35%， 还有其他股东权益也受影响，中影一定循行政救济管道争取权益。台北金融市场今天股汇双杀，台股收跌660点，创下史上最大跌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也贬破了31元大关，午盘重贬了1.49角。央行罕见的在汇市午盘发表声明，强调新台币波动小于欧元、日元和韩元，仍然维持动态稳定，资金外流冲击台币汇率相对有限。外资今天从汇市大举撤退，外汇交易员指出，台北外汇经纪公司在开盘1.5小时内成交量就突破了6亿美金，中午成交金额就有11亿7900万美元。不过央行强调，今年初以来新台币对美元升值，四月开始国际美元转强，截至今天中午贬到了31.117元，但与去年1月1号到10月11号的平均汇率比较，新台币对美元仍然升值 1.78%。 此外，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最新公布的资料显示，10月1号新台币名目有效率的指数116.38，比去年底的115.12也升值了 1.09%。 至于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下午开盘现在是31.120元兑换一美元，贬值了 1.52角，日元112.27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550美元。台北股市收盘重挫660点，跌幅 6.31%， 来到9806点，成交金额2053亿。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915点，跌幅 3.89%， 22590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98点，跌幅 4.41%， 2130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157点，跌幅 5.77%， 256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512点，跌幅 6.4%， 749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030点，跌幅 3.93%， 2516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87点，跌幅 2.8%， 3040点。远雄集团创办人赵腾雄的妻子赵晨淑，2007年将他认购远雄国际投资公司新股的认股权转让给2个儿子。国税局认为这是以迂回的方式赠与2个儿子共计1亿2000万，必须要课征5510万的赠与税。赵晨淑不服，提起诉讼，最高行政法院维持前审见解，认为国税局追税有理，今天判决赵晨淑败诉确定。法院审理认为，赵晨淑与赵腾雄持有远雄投资公司股权比例合计高达 99.9%， 依据赵晨淑个人的持股比例，可以认购大约70万股的新股，当时认购价每股50元，远远低于市价215元。也就是说，赵晨淑如果认购获利相当丰厚，但他却有违常情全部放弃认购，把权利以迂回的方式无偿转让给2个儿子，形同赠与。国税局课征5510万的赠与税有理，赵晨淑抗税败诉确定。中央气象局发布了豪雨特报，东北季风影响基隆北海岸和宜兰地区以及台北市，都不排除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阿豪婶，你要的蔬果一箱来咯。 阿婶啊，辛苦你啊，阿忙完你妈的丧事了吗？ 谢谢您的关心，顺利办完了。 那你要记得跑一趟劳保局哦。 为什么啊？ 你妈是国民年金被保险人，她未满65岁，在家保期间死亡，可以请领丧葬给付及遗属年金给付，提供遗属遭逢变故时经济安全及基本生计。 那像我大伯在领取国保老年年金给付时过世，也可以申请吗？ 如果在领取老年年金给付或身心障碍年金给付期间死亡，或满65岁未及请领老年年金给付前死亡者，还是可以申请遗属年金给付哦。 那我送完货就去劳保局报到。 国民年金被保险人死亡，支出殡葬费用者，可请领丧葬给付，符合资格的遗属还能请领遗属年金给付。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准大一新鲜人请注意，想体验国际文化，获取国际认可的大学学位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Hello， 我是黄丹妮，想知道最新体坛动态、体育消息、运动名人的心情故事吗？ That's right， 每周日下午4点请锁定飞碟联播网，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诺贝尔能解释疫情的必要，就肯定别来得太迟。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2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哎，你有，你怎么去看医生啊？啊？去看医生？你不是有病？ 你和我打交道，我们活在不同世界，我骄傲的一切对你来说像是病变。我不守规矩，我看帮派电影，不找工作，我也不去毕业典礼。我在街上闲晃，做白日梦，放荡的橡皮野马像是失控。我的大脑充斥各种反叛的思想。 Get the fuck up bitch，看我病得不轻，每日都用出音歌，能几杯趁着苦逼。我喜欢自嗨，汤儿一起吃去，学长妒忌，女生喜欢我的风趣。我是怪咖，就看大家格格不入，边缘的同学需要我的帮助，带你重新自信，不必怀疑。就当病患三八上去，大人找我看病。 Baby 我有病， Baby 我有问题， Baby 你别再找我，因为我是神经病。Baby， 请你不要爱我，我有问题不是不想拍拖。Baby， 不要下次再说。Oh baby， 我有病， 看到你就想吐。说我有问题是我有病 ，low T， 卷抽烟的阿贝，最近拢不快干没，已经拍死，卖公阿内卖公 K， 我们当初只玩麻烂车队，靠我公家 T， 最 small， 还带口琴加对心态不好。Yes， 算是你运气好，当我的邻居每天晚上都听我扰，你叫我闭嘴，但我都当初没听到，我听到我没听到，当老色歌手松掉，我记性不太好。每天没日没夜待在家做实验，发明新的东西，不想要去上学，他们都有病，浪费我的时间。关心大学不如关心大便，老师有的是时间，但缺的是钱。没关系，再给我几年，我也不一定能活过20，所以要下定决心做喜欢的事情。想要老婆不要 hoes， smoke weed 尽量少放 tobacco， 我要的不多，有病要有药，也没借口 ，let it go。看到你就想吐，说我有问题是我有病 ，low T， 卷抽烟的阿贝，最近拢不快干没，已经拍死，卖公阿内卖公 K， 我们当初只玩麻烂车队，靠我公家 T， 对 small， 头戴口琴加对心态不好 ，invest for collection 都是好货。 抽烟那你有什么病？ 思念是一种病，一种病。下午的三点十分，欢迎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欧马克。今天呢，玛丽因为在做音乐下午茶的节目录影，所以呢，每个星期四她目前都没有办法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那我会在这边陪大家到下午的四点钟。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夜猫主跟 Leo， 夜猫主的 Leo 王跟春燕所合唱的《我有病》。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点病的。只是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个病，还有你怎么跟你的病共存，还有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病让人家知道的差别而已。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点病，内在的病。但是呢，现在是天气不太好，这个季节转换的时间，可能呢又下雨啊，然后呢你会淋雨啊，又湿了啊，湿了以后又很容易着凉感冒啊，这样的病是真实的病，是真的会生病的病，那就真的要特别特别特别的小心了啊。有些病是自找的，像喝酒喝多了，喝到晕过去 blackout， BO 的病。Down the street in my 6-4 about to get lit with my 6 hoes. I mean 6 bros, probably both. I mean God knows who we gonna see in the clubs tonight. 我穿梭这城市的 neon lights， 莫名的预感。今晚我又要醉了，到底怎么办？想不到该从哪里 begin， 我不要哪里一点下面。想你做的还没12点。在这上土里引起随便 Oh I don't care Where we go 因为 I know Oh oh oh oh 就这样一直 be out tonight 让我们一直 be out tonight We about to be out be out We about to be out be out 就这样一直 be out tonight 让我们一直 be out tonight We about to be out be out flows into my body 也是喝了三杯 shot of whiskey 还比不上旁边的 Fanny 她喝个 Vodka 都不 Jack and Berry Juice 我的 Fanny 刚刚坐到她旁边的女孩她好可爱是我的菜 That ass so nice I love her laugh She look at me like 坐过来 I'm freaking down for that So I 慢慢地穿过人群走到她的身边她一边看着我还一边不停放电Loving the vibe of the night And for that, Turn on HBO tonight 让我们 HBO tonight We might as well just B-O We might as well just B-O 就 turn on HBO tonight 让我们 HBO tonight We might as well just B-O We might as well just B-O I'm always like a party poop Look at people what they're trying to prove Till the moment I see you Well, you just know what I wanna do Think I'ma be out with you A little bit G out with you A little bit Boy, don't kill my vibe with it How about we make a deal 我们可以跳舞跳到天亮可以什么都不用想 Live in this moment 不必假装 Let's go with the flow tonight Only me and you 听到的歌曲来自 OZ 9M88 这首歌曲 BO 9M88 呢除了很喜欢唱这种爵士调调很 chill 然后呢比较 jazzy hip hop 的歌曲之外他的另外一个喜欢的 genre 就是他很喜欢90年代的 J-pop 那种很梦幻有点 disco 的复古感的歌曲 昨天呢，玛丽也有放有版李慧的歌曲。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Escalation》，让我们把这个音乐 就爱给你 UFO 升高一点点。刚刚听到了有版李慧的《Escalation》，我觉得哇，好适合当那种动漫的片尾曲。片尾曲通常不一定，就算是少年动画。通常主题曲走都是很激昂的路线，可是呢，在就是片尾曲就会走一个很抒情的片尾曲。现在为你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你知道是哪一部热血的漫画、热血的动画的片尾曲吗？ 90年代的灌篮高手，身穿红色球衣，90年代的 NBA 公牛队常胜冠军，三连霸再三连霸，也穿着红色球衣，同样的也都是一个是在漫画里面他们的队员五个人加上板凳木木眼镜哥六个人都有很鲜明的角色，当时的公牛队也是每一个不管是主角还是其他的角色球员都有他独到的味道。今天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灌篮高手》的片尾曲《直到世界的尽头》。好的，这首歌可能对大家来说太简单了，那我们再换下一首，一样是一首 ED， 一样是一首片尾曲来了，同样呢也是热血的少年漫画与少年动画。 几部热血的少年动画或是少年漫画呢，都不知道在有生之年到底看不看得到。虽然呢，这些漫画家都比我年长，但是你也知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真的不知道看不看得到结局耶，就是包括了《海贼王》，还有这首歌曲《表里一致猎人》。 剑歌金曲， 管你肤色是亮黑还是白的，都要听见台湾纯正嘻哈 flavor。这是嘻哈金童 BCW 与灵魂歌姬佳佳的东岸。 Guess who's back？ 带着中文爱的 vibe， got my Vans on， 还 Saint Paul's white。掀起新浪潮，没有别的路 ，so choose ain't no tattoo， 我有的自由 trap。曾经我的世界被负面给包围，周围星空是暗淡，几乎像是不下眼，累积的误解堆叠，怎么都无法销毁，淹没在蜚语流言，像往我头上浇水。冬又不是温室花朵，我还是罩得住。渴望就是我追逐，不管大的雾，饿的不止要雨，还要你手上掉干菜。太甜你遇上冰山，铁定要翻转。 Whatever you say， 我在意那些。 I ain't worried about nothing， I ain't worried about nothing。 Whatever I do， I'm feeling so good。 We ain't worried about nothing， We ain't worried about nothing。 管这旋律怎么来的，肤色是亮黑还白的。That's don't hide I'm the favor， baby， can I do it one more time？ 在意那些 I worry about nothing， I worry about nothing。 他的嘻哈态度让你自然臣服。 BCW 首张个人创作大碟 No Comply 就是要让你 drop。 I worry about nothing。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没人看的时候，你诚实吗？诚信的重要 SUM 最知道，坚持实在，不管有没有人在看，严选好车为您优先把关，实在就是 SUM。 由内而外的健康是每个人都极为追求的，但是被错误保健观念误导的案例却是层出不穷。为了引领各位踏上正确的养生大道，长景有机再度带来了知识满满的养生讲座，凡参加还可获得价值千元精美养生礼盒一组。即日起就开始报名咯，快拿起您手边的电话拨打0800-801-999，0800-801-999，长景有机陪您一同拥抱健康。 说走就走，有梦就梦，让全世界都听到我们的歌。 千千万万脸孔。 台湾大哥大勇敢追梦计划3.0，舒天福全新数位创作单曲《Time to Go》，说走就走，福茂唱片。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是卓一峰， 最亲爱的萤火，再见了，也请你带走我。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继续回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 DJ 欧马克，时间是下午的3点37分。我刚刚呢看到了一篇新闻，觉得不跟大家分享，对不起自己。又是一个奇人异事，跟这首歌有关系。听到的歌曲来自 Angela 张韶涵，《遗失的美好》。 先交会，爱如果走得够远，应该也会跟幸福相见。 承诺常常很像蝴蝶，美丽的飞盘旋然后不见，但我相信你给我的誓言就像一定会来的春天。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就用你握过的手抹掉。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 就是今天的新闻，那可能很多人都已经看过了，在飞碟联盟的 APP 上面也有很多听众说，哦，我知道你要分享的是哪一个遗失的美好，就是这一个新闻。在中国呢，有一个年轻的设计师，他进行就是开脑手术，他脑子里面呢长了一颗瘤，在开脑手术开到一半的时候呢，他醒来然后张嘴唱张韶涵遗失的美好，标题很惊悚，但其实这是他跟主治医师自己就是沟通好的。主治医师在开到一半的时候呢，就降低麻药，就让他呢这个语言功能可以恢复，然后确定在切脑的时候呢，要去除这个瘤的时候呢，没有伤及到他的语言功能。所以如果他唱歌，他唱的断断续续，或他唱不出来，或唱不出声，又唱不成调的时候，那这样就是主治医生就知道，哦，糟糕，出事了。不过我有个问题，就当你发现糟糕出事了之后，那怎么办呢？就你不是弄下去以后就已经出事了吗？还有办法把它接回来吗？这个病患很年轻哦，他只有25岁，他是设计师。然后呢，这个切除了之后呢，当然就有人访问说：“那你为什么会唱张韶涵这首歌啊？”他说：“我也不算是他的 fans， 可是呢，可能跟童年记忆有关，我就突然开口唱了，我没有多想，就反正总而言之，就是我很喜欢这首歌啊。” 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就用你握过的手抹掉。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 Albi 说还要先背好歌词，但是我觉得真的是不用。如果是你小时候听的歌啊，真的是旋律一下你就会跟着一起唱，很奇妙，这人脑真的是很奇妙。 欧巴的下午茶时间。 Yes， 今天呢，玛丽去音乐下午茶，我们可以有自己的音乐下午茶时间。星期四，今天你的下午茶是什么呢？好久没有放这首歌曲了。今天一开始呢，就在 APP 上面有看到，大家好像在讨论珍珠奶茶，跟我这么的有心有灵犀啊。 大的杯子里，满满的珍珠里，用杯盖盖上，一杯装满幸福的珍珠奶茶。把习惯擦下去，那最初一口的甜蜜，好想给你喝一口哟。亮晶晶的珍珠呀，甜蜜蜜的两个啦，跳进彩色世界，宽宽的天空早收欢迎我们，躺在棉花糖里起发呆，到一天都过了，注意到是一来不及。QQQ 心跳在加速着， QQQ 距离也慢慢接近着，有时会想分一点点给你，有时候又想独享不给你，就是这么喜欢你，我决定要像珍珠黏黏黏着你，右手拿着珍珠奶茶，左手 暖的手，和你在一起笑眯眯的我。 QQQ 右手拿着珍珠奶茶，左手牵着你暖暖的手，今天你的下午茶菜单是什么呢？让我来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看看。野马的下午茶是红豆汤还是料多的红豆汤哦？今天蛮多人的下午茶是喝的而已啊，无糖豆浆啊，珍珠奶茶、啊、豆浆红茶啊。伟成今天的下午茶是韩式甜辣酱炸鸡配可乐，我现在好想喝可乐。 QQ 心跳在加速着 ，QQQ 距离也慢慢接近着，有时会想分一点点给你，有时候又想不想不给你。就是这么喜欢你，我决定要像珍珠黏黏黏着你。右手拿着珍珠奶茶，左手牵着你暖暖的手，和你在一起笑眯眯的我。 有人下午茶是卤肉饭跟小菜，有人下午茶是别人的喜饼，然后挂号后面写了寂寞两个字。慧慧，为什么吃别人下午茶不是为什么吃别人的喜饼会感到寂寞呢？Sylvia 下午茶是过期的饼干。好，还有捏碎的维力面跟麦香奶茶。维力面也可以捏碎吃哦。欸，大家那个譬如说王子面啊、科学面啊，有些人会捏碎然后就加胡椒粉吃，是每一个泡面都可以这样吃吗？是不是不是啊？ Been out all night, I'm way too twisted. I'm dancing on you, enjoy the view. I'm way too gifted, too gifted. Give me your attention. You cannot just hold back, guilty by submission. You cannot just hold back, give me your attention.You cannot just hold back. You're my time, my fucking time. Alright, you're my time, my chilling time. Alright, you're my time, my fucking time. Alright, you're my time, my chilling time. You're my time, my fucking time. You're my time, my 待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半个世纪以来，三花总是默默耕耘，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50年的在地品牌，我们会持续努力，坚持品质，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方寸之间华丽过弯，转瞬之间自在切换。Lexus ES 300H 全新 Hybrid 动力科技，搭载 GAK 高刚性底盘，快意驰骋，每公升20公里超低油耗，智慧驾乘，理性感性完美平衡。Lexus ES 300H 189万起，全新上市。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满月那天，爸妈为我戴上祝福的手链。妈确诊有失智症的那年，我帮她戴上爱的手链，守护她的每一次独行，用爱与关怀带她回家。 预防走失手链，把回家的路戴手上。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邀您一起关心身边的失踪人。申请专线02-2597-1700，2597-1700。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与联券关心您。 我是柯淑媛，现在来小林眼镜配柯达绿蓝光多焦镜片，买一片送一片，戴不习惯保证免费帮你换镜片，专业有保证，服务最贴心。 Kobayashi 小林眼镜。 我是 Hush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听到熟悉的旋律，这个礼拜就是 Troye Sivan 周这首歌曲，他的 Dance to This 跟 Ariana Grande 一起的合唱。请问你知道 Troye Sivan 2018年全新的专辑名称是什么的吗？你知道中文可以，英文也可以，编写手机简讯 UFO 加上他的答案，再加上你的姓名，传送到55123，你就有机会可以抽到玫瑰护手霜一份。提醒你哦，传这个简讯每一次，每传一次就要10块钱。 Already seen all of the parties. We can just dance to this. We can just dance to this. Dance to this. We can just dance to this. They'll be loving. Bring those 501s a bit closer, bit closer. Already seen all of the parties. please, we can just dance this. We can just dance this. Don't say you wish to stop me. We can just dance this. Push up on my body, yeah. You know we already seen all of the parties. We can just dance this. 今天的歌曲 Troye Sivan Ariana Grande Dance to This， 找到让自己心情快乐跟开心的方法最重要咯。3:54要跟你说一声拜拜了，我是欧马克。平常呢，你在网络上面搜寻欧马克就可以找到我的联络方式，我的 Facebook， 我的 YouTube， 然后我的 IG 呢是 MARC_ORANGE， 欢迎你可以追踪我的 IG。 最后呢，就跟你说一声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 毕竟那些伤疤好不容易才在心上结痂，见证的人多我一个有什么意义吗？何必让我违心给你祝福，说无聊假话，原谅多年过去依旧还是学不会潇洒，毕竟相爱相杀荒废了彼此最好的年华，还记得在那个海誓山盟的盛夏，你说非我不娶，我非你不嫁，我并不想看他披着婚纱拿着手捧花，不想听你对他说原本该对我说的话，台上的 音乐全主打， 全球百大 DJ EDM 新天王 DJ Snake， 哇哦哦哦，一次集结乐坛 A 咖、流行天后席琳娜、嘻哈女帝卡迪迪、拉丁天王欧子娜，携手打造2018排行新神曲，请听环球 DJ Snake 最新主打 Ducky Ducky。 Touch it and tease it and squeeze it. With my piggyback is hungry, my you need to feed it. If the text ain't freaky, I don't wanna read it. And just to let you know, this is undefeated. Ayy, he said he really wanna see me more. I said we should have a date where at the Lamborghini store. I'm kinda scary, hard to read. I'm like a Ouija board, but I'm a boss. Who you gonna leave me for? Got no class, this is broke still. I be talking cash while I'm popping my gold grill. I'm a whole rich, then I work like I'm broke still. But the love be so fake, but the hate be so real.Sobresale de mi traje, no traje pa' que el nene no trabaje. Es que yo me sé lo que tú crees que tú no sabes. Dice que no quiere, pero se quiere comer el... Báilame como si fuera la última vez. Y enséñame ese pasito que no sé. Un besito bien suavecito, bebé. Taki, taki, taki, taki, rumba. Body already know how to play. But work it, keep it tight every day. And I know you need a taste. Now, ooh, I'm falling in love. Give a little ooh, ooh, get it well done. Dance on my ooh, make a girl wanna run. We keep moving till the sun come up. Porque I am the party. It's a fiesta. Blow out your candles and have a siesta. We can try, but no one can stop me. What my talkie talkie wants, get my talkie talkie gives. Báilame como si fuera la última vez.Enséñame ese pasito que no sé. Un besito bien suavecito, bebé. Taki, taki, taki, taki, rumba. Whoa, oh, oh, oh. High music, high flows. Taki, taki. We love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斯维鲁从1958年第一部车出厂，就以零事故为志向，坚持制造最安全的车，以爱出发，保护每个人，实现幸福。斯维鲁60周年庆安全，感谢六大回馈。回厂保养享机油一箱85折，指定精品85折起，还有底盘零件及高效能维护套件等优惠，即日起到10月底，幸福平安等你来。 New phone, shiny star, shiny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小球庄娟英，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